永远都到达不了的一个。 我真的好想爱你，为

是孤单，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。

只想看你样子，这一刻最重要的事是属于你最小的事，时间纷纷扰扰喧喧闹闹，什么是真实，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被过之，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活过一辈子，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最小的事， 想过我就是安慰。 去远空遨游。

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 信的未来，等着我花盛开，我们也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苍老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的光泛滥，万物碎断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见证爱我是一岁病，红妆变成月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猜最近的未来时代。

现在到底在哪里？ Oh, oh,